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讲，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趣半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依旧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浩南、刘颖。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刘颖。 我是浩南，今天先说的浩南，你就不能让我先说一回吗？ 啊，哦，对，我忘了，对不起，我抢。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浩南刘颖。 大家好，我是浩南。 啊，还可以我说呀、啊，浩南就浩南吧。 我是想说，浩南，谢谢你的激动和你的激情，还有你的热情以及你的真情，请你下半时段继续真情发挥，上半时段我们留给刘颖。 哎，又没我事儿了。 来吧，刘颖，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二位的这个绝活。应该这么说，我对刘颖还是有一些认识的。来，浩南也可以帮帮腔嘛。对、 啊，还有我事儿啊？ 对， 啊、有我事儿。那行那行。 我们想呢，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相声演员当中，很多人都唱太平歌词，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从这个出处啊，历史根源，想让两位嘉宾跟我聊一聊。 过去呢，我们一直很多人老前辈都在说，相声演员四门基本功嘛，说学逗唱，唱就是我们过去，相声演员独特的这种演唱方式，太平歌词。 嗯 啊。由于这个现在社会节奏加快， 嗯， 由于他的这个就这三句半吧，翻来覆去调、嗯、再加上这个特色性，在现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里的他有点被落淘汰了， 嗯， 所以慢慢就没有人再去唱他了，在尤其是在舞台上啊。过去太平歌词最早呢怎么来自，他是这个打仗， 嗯， 就是八旗子弟嘛，过去在八旗军里有很多跟曲艺有关系的演员加入到这个部队里边，不管打完仗啊还是在训完练很累的情况下，相互之间躺在一块坐在一块，你哼哼我哼哼你的，就这个调啊，很多小曲啊串到一起了，创立了这么一个大家伙一张嘴都能马上记住这么一个这个小调， 嗯， 最后就变成就是叫太平小调、 哦、 啊，过去有这么一 个，也是一种美好的心愿。 对对对，过去打完仗回来、嗯，从北京的德胜门回来，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叫"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 嗯， 这太平调。 哦， 太平调呢，回到了这个北京以后，啊，各个军人 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家庭，那么散在民间里边。 嗯， 那么有的艺人听到了过去当兵的哼这个调的，又把它稍微的 做了一下修改哈， 修改一下，变成熟板。 哦， 就熟板，因为你看很多视频和音频资料里有一个过去我师爷赵振铎先生有一个熟板十八愁。 嗯， 就他那个就是在太平歌词的前身，后来再从熟板再次有像过去的曲艺老艺人，比如汪兆林先生，他们又再次由于他们常年卖那个唱本嘛， 嗯， 曲艺唱本唱本，完了结合了很多曲艺的一些怎么说呢，叫腔调也好啊， 嗯， 还是小调也好， 小调 再次把它丰富， 嗯， 变成如今我们现在能听到的一些大家们在演唱的太平歌词这三句半。 嗯，哦， 啊，这三句半呢其实也有人现在闯力了，把它变成四句，但是我们一般都知道的是三句半。 嗯， 比如说我今天的鼻子不好，唱两句啊。 唱两句，那这不影响您唱功。嗯， 哎，杭州的美景盖世无有双，啊哈哈，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清香，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啊，那夏上荷花就放了满的池塘，秋观明月如同碧水。我觉得这诗实在对不起观众， 但是调那味儿， 对对对， 调调 这个调，我唱的刚才这段呢是五，是经过这个我们这个王学义老先生改良的，他已经变四句了，他不是三句半， 嗯， 三句半了，因为他有一高腔， 对 啊，比如说我们都听过这个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陈良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他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版的社稷来安，这都是三句半。 对，所以他就有区别了，所以也是经过时代的变迁。 你想想现在这种东西打着玉子板， 嗯， 玉子就像是我们说的玉刺板嘛， 对，玉刺板， 啊，现在叫玉子板嘛， 嗯， 有的人打三块的，有人打四块的，有人打两块的加扇子的，在唱这种内容，这种节奏，我估计现在受不了，太慢了。 对年轻人可能相对来说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 行，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送出一段这个太平歌词的节目吧。那刘颖推荐一个 太平歌词的节目，那时候说。要说这段最经典的还得说是马志明老师跟黄宗民老师合戳的太平歌词， 来有请二位。 没完了是吧，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谁呀， 啊，这么几位啊， 哪位， 王兆林， 有 吉平三， 对， 杨少奎， 是是是， 唱的好， 对， 可惜呀， 啊，啊， 可惜 什么呀， 几位已经作古了， 哦，都故去了， 幸亏我还健在。啊， 你还健在， 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我还在。 你还在干什么呀， 要不然这个东西就完了，失传了， 失传了 就没人会了。 哦，太平歌词没人会 啊， 就你一人会， 可以这么说。 呵，你可真有胆量，会的人多了。 谁谁，你指出来哪位， 指出来干嘛，啊，我就会怎么着， 哦， 啊， 行，你呀，啊，跟着我这些年对不对，受了熏陶嘛，所以你说你算会的，算会你比他们强多了，不过你跟我比你差啊，你没我会的段子多，这点你得承认。你 谁说的， 啊， 谁说的，我没你会的段子多， 我多少年了，我这 不，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啊， 我唱一段你就说不上名来， 不可能，我不但说出名字来，还给你接上下句来， 嗯，那我唱一段， 那你唱， 你要接不上来呢， 不，我要接不上来，这么着，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 我收你了 啊， 收了，各位见证啊，我没徒弟，我这人没徒弟，我来徒弟吧， 哪你就收徒弟啊，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啊， 嗯，那我要说上来呢， 那不可能， 不，我要说上来怎么办， 万一你要说上来了 啊，对， 我算你徒弟行吗， 是这话 高兴了吧， 一言为定 啊， 唱吧， 唱啊， 唱， 唱这回咱不能这么拿手拍着吧？ 怎么着？ 这得有乐器伴奏， 还有乐器。 你看模样，还有乐器。外行没见过，见过吗？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见识见识。这个知道吗？ 嗨， 这有名啊，这叫什么？说得上来吗？ 这叫玉子。 我行啊，连这术语都懂。 这有什么了？ 哦。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啊， 这按我们这行话叫玉子， 对， 看着不起眼儿， 是， 这东西值钱了， 值钱了， 值钱了，这个啊， 啊， 哎，这两小片儿， 嗯， 多了咱不敢说， 嗯， 起码也得值一毛钱， 才值一毛钱， 这可不就是功夫钱呗？ 怎么还功夫钱呢？ 下水道堵了，房管站来通了。在那儿看着， 嗯， 待会儿他们喝水去了，都走了，拿着斧子出去，当当过来， 瞧他找这东西， 这得找那个墙角啊，得蹭，来回磨去，要不然他扎手，他出刺儿啊。 啊，是是是， 东西不值钱啊， 啊， 不好打， 还不好打， 不好打，哎，打个点儿你听听 啊，咱听听 啊，嗯，先打个点儿你听听啊， 好好好。嗯，行，烙过烧饼。 烙烧饼，什么叫 这不面二上那点儿吗？大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的吗？ 甭傻贫嘴，张嘴就唱。 你唱你的， 接不上来，你信吗？ 谁说的？ 哎，你听着， 唱， 等着拜师吧。 没那事儿。 兄弟啊， 唱， 比你会的多。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 有一位三七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 闲暇无事， 别唱了， 前 停停停。韩信算卦是这段吗？啊，这我不会是吗？ 会， 会，你唱这干嘛呀？ 这还不明白吗？ 什么叫明白？ 这还看不出来吗？ 看什么呀？这 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说明我这人呐，心眼好。 嗯， 厚道。 这话打哪说的？ 哎，准知你会这个 啊？ 这叫含蓄算卦。 是啊， 准知你会 啊， 就唱这个。 那干嘛？ 让你接上来，让你好看。 呀？ 哎，对了，心眼好啊，不撅人。虽然说刚才啊打赌。说谁拜谁为师了？说笑话啊！您别信啊，别当真。真让你拜我为师，咱俩岁数边边大，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不合适。给你个脸儿，给你脸儿，得回家吧，家去吧。 你看，你看，这还照顾脸面。 哎， 我说，你呀，甭照顾面子啊，我这人就爱较真儿，你就捡我不会的那个唱，行吗？ 没意思啊！你要这样自找没趣儿，这叫 不 啊！ 我不怕这个啊！你自唱出来我不会，我拜你为师，我认了。 那我可来真的了啊！ 你来呀！ 听这个， 别含糊。 有， 先唱。 那隋炀帝无道，他行事凶，杀父夺权理不公。 他妻娘细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当场来扔，有许多老忠良他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行了，别唱了。有秦琼观阵是这段吗？ 哦，想起来，想起来 啊， 想起来了，提醒了，想起来了， 对吧？ 这段知道吗？ 啊， 吃功夫 是 后边。这个阵呢，我的八卦连环阵，知道吗？练嘴皮子 功夫。 平常我拿这个练功， 嗯， 我自个儿在屋里老唱，他上我这儿去，他不进屋，他在外边偷听。嘿，裸叶子这人厉害，是吧？这东西好像脑子好，你脑子不错，是 这 他 人接上来吧？他说是偷听的， 我老唱，我老唱这。 好，这算偷听的。 啊， 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有的是 唱啊， 听这个 来。 失宠 豪富范丹琼， 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气在行宫招成有将礼棒，大牙行内作品 通上电了， 干嘛去 了？好了，你定 太公卖面，就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 行， 跑这儿唱来了， 行 啊， 哎。 这你蒙得住我是吧？ 来这个 啊怎么着？ 这么着 啊， 这回我再唱一段、啊。 你唱你的， 我唱这段，你甭说你接下句 啊，怎么着？ 你要能说上这名字来， 小弟母 命我哎， 行行行行行行， 看着，我就不信 你甭发狠啊！是我看出来了， 来 你就这两下子， 哪两下子？有 就这两下子， 有的事你不管、 啊，你到头了， 听这个， 你来呀， 听着， 真是的， 有你不会， 啊、不可能， 那庄公啊， 行了， 闲 别唱了啊！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这什么呀？这什么呀？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嗯， 那是你会那个。劝人方谁不会啊？这是我这跟你那一样吗？ 哎，我听着庄公闲游吗？ 庄公闲游多了，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能一样吗？ 我听就像劝人方， 你听就像，你听过多少，你听过多少，你见过多少，你会多少，这唱完了吗？这儿刚庄公闲游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没唱完呢。 那好，没唱完你接着唱。 那庄公啊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不一样，你唱啊！ 那庄公闲游出趟， 一样吧？ 出趟， 嗯， 城南。 哎，出趟城南？ 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啊啊！ 出趟城西，你别改了啊！ 这谁改了？ 不许改啊！ 不不，没改。 出趟城西，我出趟城南。 啊， 怎么样？啊，是你那段吗？ 不是。 这你会吗？ 不会。 那会把下面那词儿给我唱出来。 唱不出来， 这你有吗？ 没有。 服吗？ 不服。 没有啊，你不服？ 再往下唱，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当然，一大段儿，好几百句呢。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什么？ 唱完了？ 唱完了 啊！ 全唱完了，你就会了。这叫抬杠小能耐，别来这套。当初我就这么学会的。 这套还 完唱完了， 反正你就唱这么一句 啊！ 我是不服。你不说一大段啊，好几百句了吗？ 对、 啊、你把它唱完了 再唱几句行 啊， 再唱几句， 再唱几句 都唱完你学会了 啊，那行你就唱几句吧 啊，再唱几句啊。 嗯，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 下边 瞧见了，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谁干谁干谁干去？谁干？哪瞧嘞？ 那不是你唱。 瞧见了， 嗯， 瞧见了， 唱啊！ 有一个老太太，哎，怎么样？瞧见了一老太太，哎，这你都没有？ 没有没有， 你没有 没有。 服吗？ 不服， 不服， 接着往下唱， 还往唱。 对了，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你看， 嗯， 这你就没有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词儿多着呢。 那多着呢，唱啊。 老太太， 嗯， 您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嗯， 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六十六。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慌啊，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哦、 找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看见一块石头台 靴儿就坐在了上边。 嘿嘿嘿，还敢摆。 老太太抬头这么一看， 嗯， 对面就来了一个人，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老头下了班正回家，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到家了， 进了屋， 嗯， 歇歇腿儿，喝点水儿，吃点药， 还吃点药， 哈哈笑， 饿了。 尿点儿尿， 还尿点尿啊！ 睡一觉，睡着了，完了， 嘿嘿嘿，好， 怎么样？哎， 好好好， 没有。 哎呀，还完了，好，好好， 有号。 哎呀，还别说，您这段啊，我还真不会，打听打听。您这段叫什么呢？ 叫什么呀？ 啊，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这一告诉你全学会了。 嗨，我学这干嘛呀？ 嗯， 没辙，没韵，没板，没眼，他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你看这路人的刺就在这儿啊？ 怎么刺了？ 刺就在这儿了 啊！ 他不会，他刚没这么一段，你这不矫情吗？ 这不是我矫情 啊！ 不是，这么着，你再唱一遍。 再唱 啊！ 再唱行啊！ 唱。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别第二天呐， 这接着这能唱好天的这玩意儿。 甭接着，还打头来， 还打头来。 哎， 你不听完头了吗？ 哎，我还爱听啊。还别说， 嗯， 您这段啊我还真不会。 嗯， 不但我想听，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好，是不是我代表各位啊，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啊， 听完了，已经听过去了，那再唱没意思。 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谁说的？ 啊， 谁说唱不了？ 唱得了，你唱啊！ 还唱这个？ 唱， 打头来啊！ 打头来， 还打头唱？ 庄公闲游， 庄公闲游， 来， 打那儿来啊？ 对， 嘿，是的， 咱听着。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 哎，不对不对，不停停，刚才不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这个呀， 啊， 我没有听两回的。 哎，我就知你瞎编嘛。 瞎编的， 嘿嘿， 编上来就不易。 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直接 走。没想到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穿的藏在你的肚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热闹了，又来了两位大 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趣万年。 我是雅娟，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刘颖、浩南。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觉得真的我很想大家多聊聊，但是我这鼻子不中，不通气也不争气。哈哈哈哈，天意。 浩南， 谢谢大家，我是浩南。 对，浩南，终于该轮到你了。 就是坐半天了， 你再展示一下你的才艺。你看上半时段刘颖唱了这太平歌词，下半时段呢，我想让您聊聊这个有关于鼠来宝啊这方面的内容。 鼠来宝跟快板书的， 对，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就我是属于那种会混淆。 其实呢，鼠来宝严格意义上讲算半拉相声，它是有折韵的相声。 嗯， 同样呢，鼠来宝呢也有跳进跳出。 嗯， 这个呢应该算这个使得最好的应该是我的老祖啊，高凤山先生。 那是。 还有我师爷黄学义先生，他们这个有这个他们的节目当中有不少是这种就是鼠来宝那种风格的。 对，像我们听的他们原来那同仁堂应该是很著名的了吧。 同仁堂，对，这是他们两个人的比较著名的代表作嘛。 嗯， 也还有很多节目。 嗯， 他鼠来宝呢，他讲究的呢就是节目当中也说到讲究三快。 嗯，哪三快？ 眼快。 嗯， 脑子快，也就是心快。 嗯嗯， 嘴快。 哦， 他第一时间看见。 我看那板也够快的。 对，他是有节奏的嘛。 嗯， 他是打这个板子也是有节奏的。 对， 而且呢他这个第三点就是说他的折韵。 嗯， 鼠来宝的折韵呢是花折，就是也可能是缩坡，也可能是年鞋，也可能是一期，也可是姑苏，它是在不断的变化。 嗯， 那么快板书呢从始至终是一个折，大家仔细听，像那个李润杰， 举个例子， 李润杰老师的这个，就比如说这个 捷行车， 捷行车，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堕嘉陵江水，滚滚着东流似开锅，这是缩坡。 哦，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折， 听着舒服。 哎， 嗯， 他这一般的像这种鼠来宝呢，它是中间在不断的变化。 嗯， 有时候 花折， 哎，花折， 就是， 这是其实最明显的就是。鼠来宝它是有跳进跳出的。 嗯， 属于相声的范畴。 明白，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相声演员也要鼠来宝？ 对， 是吧？ 对， 所以这就是因为这两个门类是可以互通有无的。 嗯， 哎，那这样吧，你也推荐一段吧，能够代表你刚才讲的这鼠来宝的作品。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去似开锅。赤日炎炎，普照着大地似烈火，路上行人挥汗如雨，就烧心窝。突然间，浓云密布遮天日，哗，一阵大雨似瓢泼，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嗨，有一乘滑竿下了山坡。 哎，那边真的 啊， 真的，我刚才我看了 啊，怎么了？ 我看你这快板不行， 不行， 不行，不行。 我们学徒有师傅，我们学的快板说 不是这个观众现在不爱听你这一人这儿啊。什么这一人站着数那我跟咱俩说， 我说你行吗？ 我也会，我带着家伙呢，真的。 你也行？ 我也行这个，你看，我都有。 啊， 咱俩说， 啊， 好吧？咱俩说这个。 不是你会快板吗？ 嗯， 这快板你说得了吗？ 说你这边 啊， 你 看啊，打一个。 对不对？ 啊，后边 ， 啊，你撞的是吧？打板后边， 后边打， 不是这前头打，往下打， 这个 啊， 还行，还行，还行。 对不对？ 行行行， 对不对？ 哎， 我会，咱俩说， 快板会说啊， 会说，咱说那俩人的那种， 哎， 俩人的那叫， 但是得有折韵啊。 那当然当然， 啊，快板讲究 俩人俩花唱嘛， 啊，对，花唱折韵， 好不好？ 啊， 花唱花唱啊， 注意折韵啊。 啊，好， 嗯， 那个 咱 俩唱，咱俩唱就得一人一句啊， 一人一句 啊，一人一句嘛， 就上下句。 啊，对，我唱上句，你唱下句，我带着你走，真的， 这么唱一人一句啊？ 我不带着你，你知道往哪边走啊？我你不得有人领着吗？你又不会。 不是，我倒不会了。 不是， 你说上句，我得跟着您下句走。 那当然是啊，那当然是，要不然我怎么叫我是主角呢？ 好，您主角，您来，您来， 好不好？一块来， 好， 预备起。 还挺齐齐。怎么头一句就嗨呀？ 哎，你刚才有嗨没有啊？ 我们这是说的半截嗨 啊， 我们这是术语，这叫炸口 啊， 嗨 啊， 有一秤花我们这嗨， 还是的吗？你唱了没有？ 我唱了， 还是的。你虚拟嗨，怎么就不能我嗨一回呢？ 您嗨， 对不对啊？ 不是由我们这传下来的，就 对呀， 这么 你当初李润杰同志唱这段快板的时候，唱的是不是嗨呀？ 有嗨啊。 对呀，后来他那徒弟张志宽唱的时候有嗨没有？ 有嗨。 你看啊，你看这个李润杰是嗨 啊， 张志宽是嗨， 怎么这么别扭？ 完了你呢？你也是嗨 啊？ 你们仨人都能那么嗨，我怎么就不能嗨一回啊？ 行行行。你也嗨，这还争呢？你愿意怎么嗨，你怎么嗨 啊？对， 您来，您来。 你让我嗨，我还不嗨了。 来吧，注意折韵。 嗨，不嗨还不行，感情。 对对，习惯了，来吧，来吧。哎，嗯。好嘛，山东快书。拿着那铜板啊才这么打呢，咱这是竹板， 管着吗你？ 咱这不是山东快书。 嗨，他是打竹板 啊， 是吧？ 你后面唱整句话我好给你接呀，仨字怎么接啊？ 嗨，他是打竹板，他是竹板打。他是一打竹板打竹板，我是死乞白赖打竹板。 你把他劈了，你把他打劈了，死乞白赖干什么？这是你唱整句话我好接。身段不错，就是没词儿，嘴里头说话 打竹板。我这走上台， 看你说呀，您再来一遍，我好接。这在哪儿啊？我就说，您来一遍。 嗨，打竹板 儿， 我是走上台， 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哎，好好好好好，真好啊！ 好， 好，好，好，你看，我要不领着你行吗？ 你领着我呀？ 啊，我要不带着你，你能唱出这么好词来吗？ 您这是带着我呢吗？ 嗨， 我这给你找辙还得。 嗨， 啊， 打竹板儿。我这走上台， 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挺好 啊。 打竹板 啊， 声挺大。该你 改革开放传家话， 嘿，好词儿。 哎呀， 好词儿，好词儿，好词儿。嗨，打竹板儿，他是稀里哗啦儿。 我是现编现唱不打奔儿， 好喝， 太好，费劲， 好。 哎呀，我就愿意带着你演 啊， 我可费了劲了呢。 嗨， 就这嗨手， 他是打竹板 啊。 我们这个对口数来宝唱的真叫棒。 哎，你爱跟谁唱跟谁唱，走吧你。干都下来了。 没准谱，想怎么说怎么说。 不是我不带着你，你会说吗？ 你这是带我呢？ 说实在，我都不愿意跟你说，他跟你捣乱，你知道吗？ 不是捣乱， 我不愿意跟着外行一块干活，就在这儿呢。 谁外行啊？拿 你 跟你这胡说八道。 你外行，你外行，你就是外行。我专业的，我根本就没说过俩人的。我刚才因为你站这儿，你先把地儿占了，我没办法了，所以我跟你说俩人的。 不不， 平常你要不来，我一个人说的好着呢。 那你就今天这样。 那怎么着？ 你自己来一段。 我这自个儿担大叫啊。 快板书 啊，对呀、啊，我会说快板书。 你来， 怎么着？快板书，我而且我还告诉你，我还不用背词儿，不用写词儿，拿眼睛一看，看什么说什么，就这本事。 就这本事。 对了，快板书， 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什么题？ 出题啊！ 你出。 快板书 啊， 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咱们北京市这几年危房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且在今后几年当中要彻底解决危房问题，并且还提供良好的、周到的社区服务。这内容您给唱段快板书，有折月，啊，注意的折月，您别胡稀里哗啦啊，什么真叫棒，这不成那个。有折韵的说， 当然有折韵 啊，来吧， 好，就这段 啊，来吧， 我就说这段， 哎， 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开始， 好， 不管唱怎么样，这礼貌问题在那边 啊，对对对 对，对不对？ 嗯，嘿，说呀， 这板打怎么样？ 我很好，板不错，光嗨不成，你得说说你这后边，啊。 打竹本、 啊、 我就一个人说、 哦、说破者说，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对，什么玩意儿？你这样，等会儿， 嗯， 串折了 没有啊？ 打竹本我一个人说， 对呀、啊， 这是说破者， 对呀、啊，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不合辙了，这是姑苏辙，串辙了。 哎，不，没有啊， 这快板就没有折韵，它不好听啊。 你等你等会儿，你让我倒倒， 姑苏折了。 我倒倒。 啊，您来了， 嗨 啊，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啊，说破，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啊。你像话吗？这个不合辙，押韵了。 要没你捣乱，我不至于 啊。 嗨， 姑苏折，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哎， 一人说啊，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这不是人话吗？ 啊， 什么叫这回这节目一人说啊？你要为赶折啊，你得话得说对了，得明 白 啊。 这个节目 啊， 我一人说 说我往回找这折， 这个节目我这一人说我， 嚯、啊，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怎么样？ 哎呦我的妈呀！ 酷酷的有没有？ 啊、行， 有了吧？ 啊、 对， 往下来。嗯， 这个节目， 嗯， 我就一人说我， 嚯，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啊！后边 说的是 啊， 有这么一位， 嗯， 这板也不好使， 全不合适了。 说的是 啊。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老大爷怎么了？ 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他住平房 啊， 他就没人管， 眼前， 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有一天 啊， 这位老大爷 哦， 清晨起来 哦， 他就想 啊，想什么呀？ 今天吃点什么呢？ 我说，老家老您家这板可以不打了，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哪成啊？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吃什么呀？ 老头想 啊， 好几天了 啊， 都没吃炸酱面了。 哥，您这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对 啊， 今天我就吃面条。 呵，他骨折， 他是吃面条 啊， 可是家里又没有。对 啊， 我自个儿上街买。 别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他就上街买 啊，买去。 他得出去 啊。对呀、啊、家里谁给啊？ 这个老大爷 啊， 他可要出门。 哦， 要出门啊 啊。姑苏哲啊， 他可挺费劲。腿脚也不得老恨好使的。 嗯，连这腿都不好使了您。 这个老大爷 啊， 他就活动活动身上。 哦，还带身上呢。 然后他练练腿。 哦嚯。 他就出去了、 啊、这才出去。哎呦，您这是急死谁，什么快板书啊。 他就出去了 啊， 出去以后 哦， 没留神 啊， 滋溜摔了个大马趴。 哎呦喂，您这什么玩意儿、啊、 摔了个大马趴 啊。 这个老头说、 哦、还说 真挺疼、 啊、 摔得真够呛。 嚯， 站不起来 啊， 这可怎么好 啊。 嗨， 嚯，就这句头。 嗨， 就这句头啊， 怎么那么巧。 啊， 你就这切给这个跳过多好 啊。啊， 嗨，怎么那么巧 啊，就是没辙。 这时候 啊， 来几个人、啊、这几个人 啊， 他是干嘛的呢？ 对，你算干嘛的呢？ 他们都是 啊， 家政服务的好同志。 呵，您这叫快板书吗？这个， 他们几个人 啊，姑苏哲 要姑苏， 什么叫你给姑苏哲？ 对，不是他们要姑苏 啊， 我姑苏。 哎，有哲韵 没有？ 哎，有哲韵啊，找、哎、 然后 嗯。 他们几个人 啊， 背着老头就上了医院 啊。甭唱了，您就说吧。 上医院 啊。 哎 啊， 大夫一检查。 哦，大夫还检查了。 大夫 嗯， 摸了摸， 摸了摸， 听了听。 哦， 看了看。 哦，还挺细致。 捏了捏。 哦，是吧。 跟老头说。 哦，跟老头说什么呀？ 亏了您 啊、 嗯、他是来得早 哟， 再晚一会儿 嗯， 你就崴泥、 哎、这什么大夫啊，这一嘴什么话，这大夫有这么讲话的吗？ 哎， 瞎编。姑苏哲 晚来一会儿你就崴泥 啊，这什么大夫说的？ 这样吧 啊， 我们医院现在 啊 还有空床。 哇， 这两天 啊， 你先住下。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夫也没板没眼。 嗯， 本来这大夫也不会快板，感觉来 人大夫人家不是干这个的。 姑苏哲 非得让大夫也姑苏干什么？ 姑苏、 啊、大夫又不是说快板，你让人姑苏干什么呀、 啊啊啊、 大夫说 啊，说什么？ 你先住下 啊， 我们观察观察 啊， 咱们再看。 哎嚯， 这老大爷 啊， 他在医院 啊， 他就住下了。 嚯， 这儿管吃、 啊， 吃挺好， 这有辙哎，这 有辙 啊，姑苏辙。 哎、 啊， 他就住下了， 啊、住下怎么着？ 还吃挺好。 嗯、啊， 老头说 啊， 我就不走了。 啊 啊、怎么样吧？ 哎 啊、这老头 啊，什么辙来着？ 姑苏辙 啊，姑苏辙 啊，这个姑苏，我唱姑苏 啊， 我就说姑苏 啊， 这个老头在这儿越住越舒服。后来他老头说，我感谢北京市政府，怎么着？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儿的节目呀、啊、播到这儿又该结束了。反正够热闹的，有的唱，有的打板，有的话很快。那无论怎样，都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真功夫。再次感谢二位， 也谢谢各位听众，谢谢雅娟。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